Radio。各位好，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京承高速来广营桥到太阳宫桥进京方向，机场高速温玉桥到五元桥进京方向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7.4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来报时哈，北京时间9:01:28，让你知道我在直播哈。过完春节这个长假之后，终于要回到直播间当中来给大家做直播了，想我了没？好了，不知道在这个过年期间啊，大家有什么收获？这个春节都干什么了？吃了多少好吃的？睡了每天睡多少个钟头？到哪儿去玩了？现在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欢迎大家来晒你的春节成就。晒你的春节成就，晒你的春节成就，这不是好久没直播了吗？嘴有点瓢了。好了，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请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同时加入群当中各位好朋友来晒位置啊，等着啊，待会儿我可要发红包了。正月15之前还都在这个年里边嘛，还得收压岁钱是不是？好了，家族一群二群做好准备哈，当然也欢迎你们来发红包发位置了。话说这春节我干了些什么呀？这个快乐四神仙哈，啊，快乐四神仙怎么讲？就是什么神呢？就是睡神，每天睡到自然醒，11点。还想听听咱的汽车音乐会，没戏了。一单一起来的时候，就是汽车音乐会结束的时间。不过每天做睡神真的很好啊。不知道此时此刻你正在哪里睡啊？不，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汽车音乐会？已经上班了哈，咱们现在不能那样去睡了。好，发位置给我。官方微信平台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音乐会， 汽车音乐会， 汽车音乐会。 我是娜娜， 是叶峰， 我是佳佳， 我是龙航， 工程区的超德幸福， 我是 Jesse， 我是田道二， 我是季夜。 爱冰姐，爱汽车音乐会， 我是心里话。 汽车音乐会，不听会心碎。 2018年2月26号星期一，尾号是5和0的机动车，早7点到晚8点，请您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再次提醒开车的朋友要小心驾驶。好了，关注一下今天的汽车时尚资讯。汽车保养，你重视电了吗？电动卡车简直不像卡车。春节太短了，没玩够，给你推荐一个地方，刘丽庙湿地在哪里呢？进入今天的汽车时尚资讯。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话说汽车保养，电你重视了吗？电你重视电了吗？那这些好，作为车里很重要的一个零部件，蓄电池的主要作用呢是启动发动机，并在发动机低速运转之下为全车的电子设备充当供电站。所以只要蓄电池不能正常供电，那么电动机呢、发动机呢或者车上的电子系统就会出现问题了。虽然进入春季，但是天气呢还没有完全回暖，为了避免出现各种故障，当季呢对蓄电池的保养是非常重要的。蓄电池使用的最佳温度是25摄氏度，如果温度每下降1度，那么相对容量大约就会下降0.8%，发动机内部机油的粘度将会大大上升，运行的时候呢阻力也会大大增加，那么汽车的启动 当然可想而知就会很困难了。车辆熄火之前呢，有些人不习惯关空调，下一次启动空调呢会随之同时启动，懒人哈。不过呢，这样呢会导致车辆瞬间功率过高，这个蓄电池的负荷过大，久而久之呢对蓄电池是一种损耗，因此在熄火之前断电是非常重要的。给大家一个提示哈，养成一个好习惯，就熄火之前先看看灯关了吗，大灯关了没有，车里面的小灯关了没有，空调关了没有，然后导航关了没有，收音机关了没有，把这些都关了之后再熄火，这些好习惯咱得有啊。好了，接下来来关注一下全新一周的汽车音乐排行榜，马上来揭晓2018年度第九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50到第46位的歌曲。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50名 Example The Answer。 第49名凤凰传奇开门大吉。 梦想的门就在前方， 第48名蔚蓝 Lonely。 你说我 Lonely， 干脆就让我 Lonely。 第47名徐子淳亲吻巴黎。 亲吻微笑太阳，亲吻夜晚害羞。 第46名98度 Season of Love。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When you walked into the room, I sat there frozen. Just sat back, enjoyed the view. If this the ocean, you're some undiscovered species. You saved me from myself, that not believe me. Had so many questions on my mind. Where the hell you been all of my life? Straight out from the darkness to the light. You're the answer.The answer to the meaning of my life. Push your buttons again, offer your love and again. Push your buttons again, offer your love and again, yeah. Push your buttons again, offer your love and again. Push your buttons again. The answer to the meaning of my life. I could paint a picture of every detail in your eyes. First time I lips you.Oh, I'll stop going by, rewrite the scripture and call it my only weakness. I turn my shit around and now they're speechless, no. Had so many questions on my mind. Where the hell you been all of my life? Straight out from the darkness to the light. You're the answer. You're the answer to the meaning of my life. Don't we risk it like gold dust? Go the distance like mold does. Do the opposite of what they told us. And I hope you notice I was hopeless till I found you. Readjust my focus. Hocus pocus, you appear like boom. Froze like a statue. Homeroom looking at you. Had so many questions on my mind. Where the hell you been all of my life? Straight out from the darkness to the light. You're the answer.You're the answer to the meaning of my life. Push your buttons again, offer your love and again, yeah. Push your buttons again, offer your love and again, yeah. Push your buttons again, offer your love and again. Push your buttons again, offer your love and again. 来自英伦歌手 Example 的这首 The Answer。Example 说自己开始饶舌歌手生涯的原因呢，主要是受到武当派还有 Snoop Dogg 史努比狗狗的专辑的引导。而史努比狗狗给他影响最深的就是最吸引他的就是专辑很酷的封面艺术哈、啊。于是他就想，什么时候我也可以出专辑啊？有这样酷的封面。给自己哈、哎、于是18岁搬回到伦敦之后呢 Example 就开始追求自己的音乐事业，就成功了。再来介绍 The Answer， 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50位。好了，继续攀升，一首很应景的歌哟，第49名，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春节的时候呢，大家就会互相送祝福哈、啊，祝你狗年旺旺旺，来年大吉，阖家团圆，身体健康，心想事成。没过正月15，咱们还在这年里啊，你就来听听这样一首应景的歌，凤凰传奇的《开门大吉》，祝大家新年快乐。 整理好行装，绣着花的香。路上雷声震天响，雨下的疯狂，没有什么能把我们阻挡。梦想的门就在前方，推开就是灿烂阳光，还有一份绚丽的辉煌。 送红包啊！好了，欢迎你在我们的家族群当中来发位置。看看现在，明哲是在四川收听我们的节目啊，这个过年还没回来呢啊。 在外地还在继续支持我们的汽车音乐会，谢谢你。牛米呢现在是在北京收听，这是金朝御马国际酒店哦。这次呢是在朝阳区收听我们的节目，还有在东城区的傅婷婷。小伙是在丰益桥西南收听，在大洋房桥的 Vivi， 还有我是冰粉，哎，这个名字起得很好嘛。现在正在看 NBA 常规赛是吗？还有红鲤鱼和绿鲤鱼与驴，你是在考我的绕口令吗？在大兴区收听，还有在七棵树收听的大龙，在御花园一里，北京市御花园一里的承诺，还有冰地小迷冰姐小迷弟，这都什么名字？在通州收听 ，Jesse 呢是在朝阳区收听，还有蘑菇小美人呢现在是在百上生活广场收听，还有在奥林匹克公园收听的北京体育大学的狼哥，还有一颗不顾形象飘逸在风中的荷包蛋，你们名字都好会挤，在石景山收听 FM 九七四爱冰姐爱汽车音乐会，现在是在元大都遗址公园收听，哇，我喜欢你们这些名字。好，官方微信平台看到了新的朋友，家宝妈是想进入到我们的家族群当中是吗？好了，那现在你就把微信号发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我先加你为好友，然后再把你拉到我们的大群当中。好了，如果你想成为我们家族群当中的一名家人的话呢，就赶快把你的微信号发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搜寻汽车的全拼 FM 九七四，汽车的全拼 FM 九七四，很诱人的一步，其实是我先加你为好友哦，然后再把你拉到我们家群当中，况且一会儿还要发红包。最好的时光在路上，你好，谢谢你送来的1234566朵玫瑰花，还有拥有的幸福。你好，许一梦是我们的新朋友吗？把微信号发过来。曹伟，还有最好的时光在路上，思琪，想死你了，冰姐，想死你了，思琪，想死你了，爱在旅途，还有许健，谢谢，心里话，笑停。好了，我们继续来欢声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8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转换情绪了，来听一首 Jazz 味道的歌曲 Lonely。一听了，身体就会忍不住想跟着歌曲轻轻的摇摆。这是来自蔚蓝的一首歌，字字句句诉说着一个人的孤独心情。第48名。 三个人谈着热的话题，两个人看着温暖的手机，当全世界聚在一起，我一个人约了自己，让一块冰慢慢地融在口里。你说我 lonely， 干脆就让我 lonely， 反正我不知我 lonely， 这只有时候喜欢我自己。为什么 lonely， 干脆有什么都愿意，反正我没什么都可以，只不过喜欢而已。如何开始？谁和谁到底有没有关系？当全世界聚在一起，我一个人约了自己，把音乐放好好的，握在手里。说我 lonely， 干脆就让我 lonely， 反正我不知我 lonely， 这只有时候喜欢我自己。为什么 lonely， 干脆有什么希望。 说我 lonely， 千万别怕我 lonely， 最好你不怪我 lonely， 只怪有时候喜欢天和地。为什么 lonely， 干脆有什么羞 这样的歌曲，就特别想把自己置身在一个酒吧里面，一个人品着红酒，好好享受一个人的孤独。有的时候孤独呢，也并不是那么的凄凉，也挺美的哈。特别是在这个春节热热闹闹之后，就想一个人好好静静，听着蔚蓝的这一首《Lonely》。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8名，好了，继续攀升第47名歌曲，和这首歌曲异曲同工之妙。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继续这种浪漫的小感觉。徐子淳《亲吻巴黎》上周全新推荐本周第47位。徐子淳哎，给人感觉是恬淡的，从容淡雅的，就像是一颗香草，散发着悠悠的香甜的味道。 我能唱着歌，亲吻雨后的彩虹，我能跳着舞，亲吻云朵上的风， 感觉生活瞬间变得都美好。 徐子淳亲吻巴黎，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7位。听着这样的歌曲，看到了最好的时光在路上发来的信息，他说一束花香一束暖，深信那一束盛放是一种对生命静美的诠释，也是对光明馈赠的感谢。谢谢最好的时光在路上给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好看的图片啊！这个春节你到哪儿去玩了，有什么特别的生命的感悟没有，也欢迎你发文字或者是图片过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好了，还有阿密41张雪，看看你们发来的这个微信号公众号啊，那不是公众号，是你的微信号发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好的，收到了，待会儿呢也拉你们进我们的大家庭当中。还有人意是想要红包才进我们的家族群吗？我希望你们进家族群并不是为了红包，当然红包又有谁能抵抗得了呢？好吧，继续攀升第46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When the air turns cold and the fireplace starts to glow, it must be Christmas, it must be Christmas. Twinkle lights on the trees and kissing under mistletoe, the love it gives us, it must be Christmas. I hear the carolers sing while we dance in the falling snow, falling snow. There's so much joy in the air, it's impossible. 美国的老牌男子团体，也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支组合，98度的这首《爱的原因》。他们发行的专辑至今已经卖出了200,000的销量，让他们成为了美国最受欢迎的男子合唱团之一，多次也晋升为一线团体的位置。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6位。好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汽车音乐会。谢谢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这么多的好朋友发微信过来，微信号哈，待会儿一加你们为好友，再把你们拉到我们的家族群当中。汽车音乐会稍微休息会儿，待会儿回到我们节目的第20段。 大溪地的海水，夏威夷的沙滩，拉萨的阳光，爱沙尼亚的空气，这里都没有。但是音乐里的一切，汽车音乐会都会给你。多元音乐切换，多种收听模式，汽车音乐会，2018在路上。 从新出发。 对，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旺旺旺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The weather， 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2.1度。今天本市高空转受西北气流控制，天空逐渐转晴，气温逐渐回升。午后最高气温可达12度，光照充足，大气透明度都不错，适合户外活动。来看具体的预报，今天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2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度，最大相对湿度85%。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精亏所致的男性不育，遗精早泄，尿后余沥，就用同仁堂牌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同仁堂果药。 穿衣气象指数预报，今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2，是宜穿棉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海淀温泉镇金辉滑雪场12月1日盛大开幕了，冰雪狂欢等您来，8249-3446。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春天，我的祖国名家名曲大型演唱音乐会将于3月3号登陆北京音乐厅，歌唱家们将演唱脍炙人口的《我的祖国》《爱我中华》《怀念战友》等曲目，颇具当年的时代风和浓厚的主题涵盖。杨丞琳世界巡回演唱会在香港开场，25号晚找来 For In Love 团员合体，而为了这场合体，四个人都做了不少努力。杨丞琳曾开玩笑说：“你们千万不要在我演唱会的时候怀宝宝。”他们都做到了。湖南卫视2018元宵喜乐会将于3月2号、正月15晚7点半现场直播。据了解，凤凰传奇将在元宵喜乐会上带来改编的全新单曲，搭配惊喜编制的舞蹈，将掀起一股复古流行风潮。江苏卫视狗年元宵晚会也即将欢歌亮相，除了胡彦斌、何洁、汪苏泷等几位实力歌手外，喜剧演员赵英俊也将热力开场。此外，荔枝春晚上受到观众喜爱的语言类节目将爆笑来袭，带给观众不一样的惊喜。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小月为您编辑播报的。各位好，来关注路上的情况。这一时段，西四环中路南向北的方向车行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驾车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74，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 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汽车音乐会2018年，让我们继续出发。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时段，我是腾丁。直播就是不一样哈、啊，我快乐，你们也快乐。怎么讲？是啊，直播和录播的状态真的是很不一样。特别是在直播的时候，一边听着这样好听的音乐，动感十足的音乐，还看着你们的这个信息和互动，就感觉，哎呀，就好像你知道吗？一个演员在这个舞台演出的时候，如果底下掌声越热烈，他就会表演的越卖力，是吧？你也很快乐啊，听到我声音快乐，你也会被感染的，我深信这一点。这是自夸的节奏吗？刚刚呢已经在我们的家族一群二群当中发了第一波红包，大 会儿还会有红包哈，不要着急。好，还有新朋友，欢迎你随时加入到我们的家族群当中，把你的微信号先发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我先加你为好友，然后拉你入群哈。微信号请发送至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的地址。好了，先进入第二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最近呢，某电动车品牌曝光了一辆这个电动卡车，这个电动卡车简直太不像卡车了。这是他们的出街视频哈。这个入门级的电动卡车拥有500公里的续航里程，可以在中短距离之下提供更实惠、更高效、更经济的货运服务。据介绍，电动卡车每英里的平均运输成本呢是85美分，而铁路货运的平均成本是1.51美分，看来是很节约成本的。大大节约了运输的费用。公司宣称，这款产品要到2019年才会开始量产。我觉得到2019年之后呢，这个量产之后会受到这个市场的欢迎的，因为毕竟很实惠嘛，对吧？大大的节约了运输的成本，而且你看见没有，这个电动汽车哈、未来是他们的发展的大趋势了。除了私家车呀，现在货运车也开始慢慢的被电动汽车所取代，这是一个大的趋势。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马上来揭晓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第45到第41位的歌曲。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45名 Rusty We Like。第44名花儿乐队穷开心。 小小的人儿啊，风儿最起呀，天天就爱穷开心。 第43名刘瑞琪温暖的房间。第42名韦琪干得刚刚好。 街头两个人说爱到老，结尾各自找到一样。 第41名连卡 Lucky。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You will never get by. 느껴지는 goodbye. 답을 대면 내 맘대로 외다. 누가 뭐라 来自十人女子组合 Princeton 的这首 We Like。他们是在去年2017年的3月才推出的一个女子团体哈，人非常多。好吧，这些成员呢来自不同的国家，有中国的，有韩国的，还有美国的。哎呀，你想想10个美女哈，如果登场的话，会让你这个眼花缭乱、目不暇接的感觉哈。也果不其然，他们果然是走着这样的路线的哈，个性很鲜明，又很清新可人。在海报当中呢，是身穿这个白色的服装，利用糖果呀，还有烂模样的气球等等道具，展现出了他们白色很纯洁又很青春、很柔美的感觉。哦，真的是感觉青春的气息扑面而来。春天已经来了吗？花开了。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5位 Princeton We Like。 好了，继续攀升第44名歌曲，你开心吗？你快乐吗？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这首歌曲推出之后，就在我们这个很欢乐的时候要必听的一首曲目，华人乐队穷开心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44位。 小小的人儿啊，风儿最起呀，天天又爱穷开心呀，逍遥的魂儿啊，叫人听吧，嘻嘻哈哈我们穷开心。我是谁家那小谁，身强赛过霍利奎，毛俊赛过猛张飞，干战发型亮又黑，是走南闯过北，气质出众又拔萃，长江黄河喝过水，和鞭炮地雷亲过嘴，可谁很憔悴，是满天千人吹，你是西山挖过煤，还是东山见过鬼？这人生苦短累，今朝有酒今朝醉，为了不哭大声笑，为了不烦大声呸，小小的人儿啊，风生水起呀，天天就爱穷开心呐、啊，逍遥的魂儿啊，加入人听吧，嘻嘻哈哈我们穷开心呐、啊，小小的人儿啊，风生水起呀，天天就爱穷开心呐、啊，逍遥的魂儿啊，加入人听吧，嘻嘻哈哈我们穷开心。他是谁家那小谁，身材赛过杨贵妃，貌美赛过七仙妹，婀娜多姿如翡翠。男女女配都是20郎当岁，纯洁幸福勇敢追，爱打 AK 绝不气馁，可他很自卑，是满脸人倒霉，您是白天摸过黑，还是夜里做过贼？这人生苦短累，今朝有酒今朝醉，为了不哭大声笑，为了不烦大声呸，小小的人儿啊，风生水起呀，天天就爱穷开心呐、啊，逍遥的魂儿啊，加入人听吧，穷开心呐、啊，小小的人儿啊，风生水起呀，天天就爱穷开心呐、啊，逍遥的魂儿啊，加入人听吧，嘻嘻哈哈我们穷开心。 为了不输大声擂，为了不服大声吹，为了不哭大声笑，为了不烦大声呸，为了不输大声擂，为了不服大声吹，为了不哭大声笑，为了不烦大声呸，小小的人儿啊，风生水起呀，天天就爱穷开心呐、啊，逍遥的魂儿啊，加入人听吧，嘻嘻哈哈我们穷开心呐、啊。 你光听这首歌曲呢，你会觉得挺热闹，但是里面还有门道哈、啊。这个花儿呢，是将相声里的唱口和吆喝结合在这流行歌曲当中，可以说是曲和流行很好的结合。大张伟说，其实能写出这样一首歌曲呢，也是小的时候特别喜欢听这个相声界的泰斗哈，马三立啊，包括马志明啊、郭德纲，这三位老师的相声。 所以拜他们所赐，喜欢听相声，就把这个相声的这个唱口还有吆喝声呢融入在音乐当中，挺开心，就这样诞生了。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4位，虽然不是一首很新的歌曲，但是希望在这样一个上午，北京时间9:44，哎呀，话音刚落，北京时间9:45整，给你带来快乐。好了，继续攀升第43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我们也没多久不见，青草味道的夏天，有你的诗篇就更加特别，温馨而冒险。我们也该约个时间，好多瞬间要和你分享许愿，和你一起听见整个世界。 在宣传海报上，小小的房间当中，他手捧着小灯，恬静的微笑，橘黄的光晕照得满室的温馨，正如他自己在原创作品当中演唱给大家那样的感觉是一样的，那份纯真美好都在歌声当中成为永恒了。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3位，好了，继续攀升第42名歌曲，支持新人。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韦琪在11月11日这一天带来了神曲，道出了单身的快乐，单的刚刚好。 这样的生活让我有一些无聊，每天重复同种步调，这样的无聊让我有一些烦恼，想吹风想触碰心跳，可能我天生有一些傲娇，可能我年龄是在下到老，可 孤孤单单死掉，也没有人会知道。街头两个人说爱到老，结尾各自找到一个，太多分分合合的比较，可能我看得刚刚好。情话何必说得那么早，友情总被无情伤到，也许有点远为爱拥抱，现在我看得刚刚好。 现在丹丹刚刚好吗？单身久了觉得一个人挺好的，没有惊喜和心跳，也不用担心失去和摔跤，偶尔羡慕情侣成双入对，想摆脱无聊和寂寞，渴望爱情，却又不想宁缺毋滥。不是不想宁缺毋滥，是想宁缺毋滥哈。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2位为其丹的刚刚好。好了，继续攀升第41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You are the cherry on top, the apple of my eye. You have me at hello, and I'll never say goodbye. You're a diamond in the rough, a needle in the hay, the moon in my night, the sun in my day.

还有更多值得期待。 Here we go， 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You know I'm gonna get you, yeah. Whatever it takes to get there. No, I won't drop you like everybody else does. Forget about your friends, they don't care where we go. If they do, we'll get lost in a crowd of people. I've been looking for you forever, baby. We go together, baby. We go, we go. In this crazy world of choices, I've only got a few. Either you're coming with me, or I'm coming with you. 'Cause I finally found out. I finally found you. You never had to worry if what I say is true. Girl, I've been looking for you. And when I saw you, I knew that I finally found out. I finally found you. Connection, that's right. 'Cause girl, I'm not letting go. I'm gonna make you feel right. 这首歌曲很好听，是不是来自拉丁的情歌王子 Eric Iglesias 还有 Sammy Adams 共同带来的这首 Finally Found You， 终于找到了你。 Eric 整首歌曲向我们讲述了孩童时期青梅竹马，长大之后呢又在茫茫人海当中再次相遇的故事。 I'm Winner 讲述的也是这样的故事哈。更让我们一直感动的是缘分啊，缘分来之不易，啥都别说了，缘分啊。哎，收听到汽车音乐会也是你的缘啊！不知道你是这个2015年接受我们节目的，还是16年，还是17年，还是18年刚刚知道汽车音乐会的？总之这就是缘分，躲也躲不掉的。我们说的有点恐怖，对。好了，问候一下我们的新朋友 Miss 李，还有刚刚呢把微信号发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准备加入到我们大家庭当中。当然，我的理解是你们更希望加我为好友啊。好了，已经一一呢把你们这个微信号呢，在我的手机当中输入，已经向你们来这个申请了哈。 哎，别断架子啦，徐萌说你呢，我已经向你申请了，赶紧同意吧。成为好友之后，把你拉到我们的加入群当中。第二个小时还有第二波的红包福利要发出了。好了，也欢迎新朋友啊，特别是2018年开始结识汽车音乐会和汽车音乐会结缘的各位好朋友，赶紧把你的微信号拉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我先加你为好友，然后把你拉到我们的大家庭当中。好了，先进入到我们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春节长假过完之后呢，见到同事哈子，哎，春节去哪儿玩了？很多人的回答就是哪儿也没去，哪儿都是人。好了，其实我觉得可以错峰，比如说呢，春节过完这个长假，你可以把这个年假放在春节过后这段时间，去哪儿都没人了。今天就来给你介绍一个离咱们比较近的京郊游的自驾好去处，这就是刘立庙湿地。凭借白河、琉璃河沿线丰富的湿地水资源、动物资源和优美的自然景观，刘立庙湿地公园连接周边的绿地、林地、乡村等等各类生态系统，形成了新的景观体系。在白河段呢，还有世界濒危国家一级保护野生鸟黑鹳，还有白鹭、鸳鸯，还有很多的鸟哈，是植动物生长繁茂的繁衍的乐园，也是春日自驾观鸟的好去处。咱们走。在怀柔城区北部深山里面，距城区45公里，不是特别远哈。怎么走呢？就是你导航，距离北京就是现在建国门外大街14号北京人民广播电台45公里，然后你就绕了一圈去找吧，然后往怀柔方向走就可以了，进山进到深山就找到了。你可以导一下哈，琉璃庙湿地。刚才我前面都是玩笑，千万别按照我说的去做。好了，那接下来我们要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来听听许美静《阳光总在风雨后》。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起飞，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 勇敢的抬头，谁愿唱歌 总在风雨后，刚刚我在跟着他一起唱，你呢？这里是汽车音乐会 The Best Music， 汇聚全球顶尖流行音乐。 Lady Gaga， Carrie Gibson， 陶喆，郑秀文，潘玮柏， In the mix Non-stop， 全力打造车载新媒体移动终端，和你在汽车空间内感受音乐的无限可能。就在 FM 九十四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早九点，汽车音乐会。 欢迎守候汽车音乐会，北京时间十点十四分整。好，点播那一端呢，欢迎你通过这个官方微信平台的方式来跟我 say 一下 hello， 互动一下哈。有时间到哪去玩了，晒一晒你的这个图片哈，收了多少压岁钱了，晒一晒你的数字。好了，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请搜寻汽车的全拼 FM 九七四，汽车的全拼 FM 九七四。最好的希望在路上一直在互动哈，还是和冰姐一起听，我们一起唱。阳光总在风雨后，我唱歌还挺好听的哈。好了，毛毛收到你的微信号，还有遛弯兔小姐，待会儿一把你们拉到我们的家族群当中，还有孙凯，别着急，还有影子，把微信号发到这里啊，找到组织了。好了，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重点环节，汽车音乐定制。今天是周一，来关注的是敞篷车。哦，敞篷车当然是那种很拉风的感觉。那今天为敞篷车定制的音乐 Skies High， 进入今天的汽车音乐定制。 品牌的传承需要超越语言的力量，汽车的性格需要心有灵犀的表达，一切音乐都可以做到。汽车音乐定制，爱车最为贴切的表达，五分钟，只需五分钟，完全懂你。 挑战，加速前进步伐，选择捍卫一切可能，跟随音乐态度引领时下风尚，此刻出发闯荡世界，明天就在脚下，明天就在脚下，汽车音乐会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 从不停劝，直接向前，压力晒一遍，即使有画面，只温柔的夏天，越总比心意瞬间在眼前，年轻就更远。Everybody shake your body, put your hands up, put your hands up, put your, put your hands up. Everybody, everybody, put your, put your hands up. 烈火鸟热情拥抱，就现在，渴望得到爱很重要。我要烈火鸟热情拥抱，就现在，渴望拥抱精彩热闹。我要希望就现在，随时处在战斗状态，为爱而存在。我说，请你要动起来，生活你主宰，理想放太久会变坏，你应该明白。 还有特萨克，还有那个蛇，叫你哭过三分钟的三个，已经记住你不是颜色，而且嘴也要拽拽的，都不妥协，不迂回，只是就这么一回。出现发出自出所谓代价，所有挑战战法你就是神话。 Everybody, everybody, put your hands up。 烈火鸟热情拥抱，就现在，渴望喧嚣充满骄傲。我要烈火鸟热情拥抱，就现在，渴望做到绝不重要。 来自郭富城、罗志祥、蔡依林还有吴莫愁强强联手的这首 Shake Your Body。 好，这首歌曲的 MV 呢，我觉得你可以去看一下哈，和外太空人在一个大大的体育场，在这个炫舞比武的感觉哈。其实四个人都挺能跳的哈，出色的舞技当然是给我们带来这种很炫目的感觉。好了，承载他们当然是非常好听动感十足的汽车音乐会了。不过在这个时段最后，我们来听一首稍微慢一点的歌曲，来自庄心妍《屋雅巷的浪漫》。屋檐下的浪漫，屋檐不是屋雅。庄心妍自成风格的声音，再搭配上精良的制作，将这首闺蜜歌唱进人心，也唱得人好评不断 啊。落下你滴滴的帽檐，在你面前扮个鬼脸，

She got G like MC, you liked it on a easy V, you doesn't come for free, she's a real lady. And as for me, how you'll see, slam your body down and whine it all around, slam your body down and whine it all around. If you wanna be my lover, you gotta get with my friends, make it last forever, friendship never ends. If you wanna be my lover, you have got to give, taking it too easy, but that's the way it is. If you wanna be my 还记得这个曾经风靡全球的组合吗 Spice Girls 辣妹组合，这首 Wanna Be 是他们的成名曲之一了，很多人都不会忘记哈，曾经红极一时的辣妹组合，他们的唱片总销量已经超过了7500万张，九首英国销量排行榜的冠军单曲，两张冠军专辑，让他们取得了全球范围内的成功啊，辣妹组合哈。让大家印象更深的还是这个哈、小贝他们家的那一位。好了，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最后一个时段。要说了，听我们节目一定要完整收听，况且待会儿我们还有红包要派发了，就是要留到最后，要是中途退场就没有红包了。好了，接下来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的歌曲，我们来听听梁朝伟哇，重量级的人物哈，和李宇春他们对唱的这首陈奕迅的《十年》。久别乐坛的梁朝伟再度开嗓，和李宇春深情对唱，再现十年经典，感人肺腑的对话式的发声，听到第一句就会让你泪流满面的。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 十年之后我们是朋友，还可以问候，只是那种温柔再也找不到拥抱的理由，情人最后难免沦为朋友。是分手。 如果对于明天没有要求，牵牵手就像旅游，成千上万个门口，总有一个人要先走。 怀抱既然不能逗留，何不在离开的时候享受一边泪流。十年之前我不认识你，你不属于我，我们还是一样陪在一个陌生人左右，走过渐渐熟悉的街头。 十年之后我们是朋友，